二天。 这里有您最关注的球队， 打门要进了。 这里有您最喜欢的球员， 该进攻的进攻，该投的投，该突的突，果断自信。 这里有您最想听的观点， 这充分说明什么？技术是硬道理。 观点交锋，明星时间，球迷乐园，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体坛夜话，我是林苑。在今天晚间，我们将会通过帆船奥运冠军徐丽佳制作的音频访谈节目体坛佳音来了解一个项目，那就是现代五项。下面我将会提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给我们的体育爱好者，您知道现代五项都包括哪五个项目吗？当我真的这样去做了之后才发现，可能真的在第一时间能够正确的回答这五个项目究竟是什么的人并不如想象的那么多。不过对于一般的体育爱好者来说，却有这样的一个共识，那就是从事现代五项这个运动的选手往往在生活当中是非常帅气的。为什么？您听听这五个项目：马术、击剑、射击、游泳和跑步。如果能够兼顾五个项目，水平都非常的高超，那么恐怕整个人也很容易在人群当中非常的显眼，整个从气质到外形上都比较的出众。今天徐丽佳在访谈当中为我们介绍的这位现代五项的运动员和他自己有很多的相似之处，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成功的人背后总有很多惊人的相似。他说他们同是作为土生土长的上海人，最早从事的项目都和自己最终参加奥运会的项目不一样，而且两个人最早参与的项目都是游泳，之后都是从游泳转为了当时在国内还非常冷门的运动项目，而最终也都成为了在各自领域亚洲历史上的第一位世界锦标赛的冠军。同时他们两个人也都参加过三届奥运会，甚至都在第二次参加奥运会的前夕遭遇了意外骨折等等的情况。而这些类似的经历也让徐丽佳和今天他在节目当中访谈的对象钱振华在整个聊天的过程当中共情不断。他自己的感觉就是和钱振华的聊天是他做体坛佳音以来整个主持状态最松弛的一期。那对于现代五项这个大家并不是非常熟知的项目，也欢迎您通过钱振华的讲述来了解从小时候练习到之后在大赛当中不断寻求突破的整个过程。 他们有相似的成长经历，他们也有不同的运动轨迹。当明星采访明星，会擦出怎样的火花？体坛佳音，奥运冠军徐丽佳对话各界精英。 钱振华，前中国现代五项运动员，1998年进入国家现代五项队，2005年获得世界锦标赛冠军，成为首位夺得现代五项世界冠军的亚洲选手。本期体坛佳音，徐丽佳、夏阳将对话钱振华。 玩转体育，探索人生，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丽佳。今天呢，我们是来到了崇明的训练基地来拜访一下钱振华。钱振华你好。 嗨，大家好。 同时也请来我们的节目小编夏阳。 今天特别开心啊，能跟亚洲这个第一位的现代五项男子的世界冠军，跟第一位的奥运会历史上的亚洲第一个帆船冠军一起聊天，很开心。 好，那在我们节目最开始呢，还是想请钱振华来跟听众说一下你现在目前的真正的身份和角色是什么。 现在身份因为我从事运动员退役以后呢，现在在那个上海市经济体育管理中心下属的自建中心担任那个副主任，然后分管是击剑。那么其他的没有什么特殊的身份，然后就是在那个国家现代五项裁判委员会是副主任，就是担任一个国际裁判。然后呢，可能从事平时在那个不耽误这个主线工作的前提下面，还做一些裁判工作，其他的没什么。 裁判就是国内外的一些比赛都会去执裁。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本来奥运会 会去吗？ 对，会去。 奥运会裁判。 今天刚刚收到一个信息，就是说要确定那个去奥运会的那个时间和那个航班号什么的。 已经开始定了。 去年其实已经全都那个身那个身份的 ID 的那些东西已经全部报上去了，因为疫情的原因嘛，就耽误了嘛，然后现在就等于是重新再报一次。 哦，那这个国际裁判就是难考吗？ 其实怎么说呢，就是从事自己这个本质的这个运动项目来说的话，我觉得不是特别难考，因为我当时就是等于是2009年全运会结束以后，2010年在广州亚运会组委会上班的时候，就是同时一起考了一个国际级的那个裁判。那个当时是在那个2010年广州亚运会现代五项竞赛委员会竞赛这个团队里边担任那个技术运行经理，所以说就也是学习了很多那个办赛的那些东西，同时去考了一个国际级的裁判。 那这个运动项目有五个项目，裁判也要只裁五个项目，难度好像挺大的。 对的，我们一般就是像国内现在和这个国际比赛，当然都是很多都是专业的那些五项退役下来以后，或者是本来就是从事过五项的。那么国内的现在一些裁判呢，可能就是从各个单项过来以后，然后慢慢的去接触到五个项目 、 对，毕竟五项的这个退役运动员还是人数比较少的，对的。我们一场比赛大概将近要有40多个裁判， 项目多呀， 项目多，它同时进行的，因为有预赛的话，它有击剑就有十几个裁判，它就同时进行的。 那你就是每一次去执裁的时候是只看一个项目还是各个项目要轮的？ 就是一开始也是从单项裁判开始做，然后慢慢的做到那个裁判单项裁判长，然后总裁判长、技术代表，这一路上就慢慢走过来了。 哦，所以奥运会当中你是唯一一个来自中国的这个裁判？ 应该是。 一家，你最早跟这个钱振华熟识是在什么时候？因为你们俩都是上海的运动， 你有印象吗？经常就是一些什么活动，赛后的活动碰到，但是也没有深聊。对，但可能从参加全运会、奥运会一些之后的，在总结大会啊，可能会碰到一下。上一次见面就是在上海体育局的这个办公大楼，对，团委卸任了，我都不知道自己做了几年了。那我们还是先来聊一下这个钱振华过去非常辉煌的一段运动生涯。但最开始你是先练游泳的。 其实我是83年开始练游泳的，那时候大概就4岁吧。 幼儿园就练了。 对，因为那时候小时候身体不好嘛，然后就家长就是说那个练游泳，对自己的增强一下体质。然后那时候也很巧，就是徐汇区游泳的那个少体校，就到各个幼儿园去招人嘛，然后就选中就去了，一练练了10年。 游泳当时练的是怎么样成绩？ 就是人家举前3名呢，我就第4名；人家举前6名呢，我就第7名；人家举前8名呢，我就第9名。 老是没进入上海队。 对，这个那当时反正也就是这个身材也不是特别出挑，然后跟那个专业的。 现在看你身材应该是 很好了，1米80几，这个身材跳游泳。 但是当时就是 发育晚， 对，发育比较晚一些，没有就是很出挑的那种身材啊，或者是让人就教练一看就是好像。几个运动员就非常有灵性，或者就直接带过去的，没有他们那种想法，所以说就是游泳就是一直就是半温不水的那种始终混迹在一群人当中， 就还可以，但是呢就没有特别好 啊。对，一般都是 老是擦肩而过 啊。对的， 其实这个游泳可能缘分没那么 没到 、对， 就是冥冥之中就是要让钱振华去转向。 是的。 到了93年的时候呢，就是我们也就是教练一般，我们像游泳一般像业余的那时候，就是一般到初一初二就是要有一个分流或者什么，就是要么就读书， 对的， 要么就进体工队，要么就是你就是从此再换其他项目，比如说换那个水球啊，换那个水上的那个赛艇。 丽佳，你原来也是游泳的呀，也是游泳转到帆船的，你换你是跟钱振华一样的原因吗？ 我是帆船教练来招生的，就来到游泳馆招生的。就 你是不是也没有游得很好？ 我没有，我这个娃娃比赛我一直拿前3名的。 真的假的？ 所以我游泳教练不肯放我的。 然后后来那个教练就说，那个现代五项也招人。当时其实并不知道现代五项是什么。 整个中国是刚刚开始吧？ 没有，八几年就有了。 有了， 但是93年招人的时候就是不知道这个现代五项是什么，就是很迷茫的。他们就，然后教练也其实就是我们的游泳教练，他也不是很清楚。虽然说我们的游泳教练和我那个后来的那个 上海的五项主教练，他们以前都是在那个万体馆，都是在一个是水球，一个是游泳的。 嗯。 然后他就说：“哎呀，你去看看吧，反正告诉你有哪些项目，就是说有击剑啊，有骑马啊，有打枪啊，反正游泳你也会，跑步嘛就大家都会的，你就过去就行了。”然后反正也没说具体一个什么情况，然后直接到那个93年到了那个体工队集训的时候才知道，一开始也是就是选人嘛，就在那个风雨操场那个那边200米的田径场，就是找来一些孩子，让你们在那个里边跑12分钟，看看大家能跑多少距离。当时我记得好像跑的是2900多米， 还可以 啊。对对对对，就平时下了课也是体育生嘛，都是吵吵闹闹的那种，都 蹦蹦 跑的。 对， 然后就去了集训了，然后集训了以后才知道，就是一个人要完成5个项目。就一开始以为就是我去游泳嘛， 对 吧？你来 搭配， 对，就5个人搭配了以后一个比一个，但是后来 团体赛了，以为是。 对对。后来就是说，他说是一个人比5个项目，而且要1天之内比完的。那就这个时候，就是对自己来说，你已经 进去 走上那条路，上了贼船了，对 吧？已经就走这条路了，你不可能再回到那个学校去读书去了。 你爸妈当时什么意见？ 说句实在话，我读书不是特别好。虽然我小学升初中也是那个徐汇区的重点中学，但是毕竟是靠体育那个特招进去的，并不是读书特别好，而且我这个人说句实在话，一看书3分钟我就睡着了。 嗯， 就是 所以体育还是更适合你 啊。对，所以说爸妈就说：“哎呀，就认着一条路吧，也算是一条出路。 嗯， 将来可能就是进体工队以后，对自己也有一个发展的，也比较那个方便一点，别靠图。”他说我也不是一个读书的料。然后就去了体工队了。进了体工队以后嘛，反正也没退路，就一条黑的往下走了。 但我还是听到过一个小插曲，就是说其实你也被舞蹈的老师给看中了。这个是在游泳还是在五项的？ 其实就在游泳的时候，小学3年级上海芭蕾舞学院，然后那个选人，因为他要看形体嘛，就是那个老师就跑到那个游泳池边上，就所有的小朋友都上来，然后那个老师就看，哎，这个小朋友不错，就把我叫过去了。我也不知道那个这个他是谁，反正他说你转一圈我看一下，然后我转了一圈啊，他说那个你什么时候到那个芭蕾舞学院来吧，那个反正也不是通知我的，是通知我们教练让我爸妈带我去的，然后去了以后我就逃出来了。然后我感觉那个当时可能就是还没有接受这种穿紧身裤这种 啊，对对对， 男孩子嘛， 不好意思。 对，穿紧身裤的那种感觉不是特别好，然后我去了以后我就逃回来了。我说我不要跳舞，我说这个 就你自己选择不要了。 我说，然后我爸妈 不够阳刚，这个 爸妈就说你要么就游泳，拿出成绩来。我说游泳，我现在游的蛮好的，但我自己觉得好，跟那个教练觉得好还是有差距。你毕竟专业的游泳队，你没一线没有要你，这个对你来说，你将来就是一种。不可能再继续下去， 对，出路不大。 对的。 那后来练了这个现代五项，你们是一个一个项目练，还是说一下子全部都要练的？ 学的话， 一开始的时候呢，就是我刚刚进队，我是跟我们这一波进去大概有六七个人 同龄的。 对，就这一波，这一波就是当时反正那个后来就是进了队以后就知道五项很上海的五项很厉害的。就是等于是说你进了上海队 冠军， 就像进了国家队一样。 哦， 而且当时是93年全运会刚结束，上海拿了2块金牌， 男女 男子，那时候还没有女队。 哦，男子的这个团体， 一个个人一个团体，上海拿了2块金牌，就一共就2块， 就包揽 了 啊。 然后我就觉得这个项目其实还是真的是蛮上海是很强的嘛，然后就开始进去以后先拉韧带，因为游泳的下肢韧带是 我们是松的了， 游泳的上肢韧带是可以的，但是下肢的一直开不是特别强，尤其是男孩子。 这个是为了哪个项目呢？ 击剑。 哦，对，那个大跨步嘛， 你这个弓步打出去，你这个没有一直开这种，你没法，这个第一关先过拉韧带，这个很痛苦的。教练是拿那个板，拿那种板凳往你身上一压好了以后，他坐在上面，然后一个队员掰，一个队员掰，你是逃都没地方逃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横跨的那个髋关节的那个横跨的那个拉韧带也是的，就是墙上一顶，一个人一跪，两个就 那时候我们就说这个每天到一个拉韧带的时候就像 傻猪似的， 痛苦了，倒还不是练力量的， 严刑逼供的，严刑逼供的时候。 但是他们已经起步晚了，不像人家真的就是 这个时候十几岁啊， 93年的时候嘛，十四五岁的时候， 对，已经有点晚了， 已经硬了嘛。 对对对， 现在就是练现代无相的小朋友会不会早一点？ 也要看的， 他们也都转向的蛮多的。 对，基本上都是游泳转过来的比较多一些。 还是游泳转过来的最多？ 有会从击剑转过来的吗？ 不会，击剑的一般不会去转到武校。 这是为什么呢？ 你13、14岁去学游泳很难的， 太晚 了。对对对，这个是很关键的。 一般游泳是基础项目，就是极少极个别的会从那个田径去找过来，就是 对，游泳比较难练。 但是他田径转过来的这些孩子，就是说他这个上升空间很局限性大，因为游泳你这是五项里面的游泳是最大能够 拉分项 啊，对， 就 是按照我们当时2分30秒1000分的话，那你我们一般可以游到2分2秒3秒，那么你就可以增加个1秒12分的话，你几百分就增加出来了，2300多分啊，1300多分，但你这个如果游个2分30秒1000分的话，你300分那时候差的就很远了。 对对对，而且但是我们想到这个游泳的运动员这个脚踝都蛮软的嘛， 的， 那你要跑步的话又是这个不是会有影响吗？ 所以说当时练的时候就是比较痛苦的，就是你从游泳就是单一一个项目你要分出好多时间来，就是第一个你要跑步，天天跑步，而且跑步这个量基本上 跟田径运动员差不多了。 我们那时候专门一个星期，我那时候在莫高山上强度的时候一个星期100多公里， 这个 一个星期100多公里，就 每天10几公里，等于 就6天就不止，每天要将近小20公里， 20公里啊， 小二十公里， 每天小20公里。 这个，而且不是说就是光一个就是 耐力的跑， 不是一个耐力跑，是 计时的。 我记得最清楚的一堂课就是2公里准备，2公里准备，10个1公里计时，一个8公里的有氧，2公里放松。就是这些 都有要求， 长通课。 那你还练别的吗？这段时间就练跑步？ 还有的，晚上还要练射击。就是我们现在武校练，你要看到我们在梅龙是进进出出最繁忙的，就一大早我们就出去了，然后中午回来以后，下午又不见了，晚上又不见了，就是一直这样的。 我们场馆不一样，一会儿在这里练。 我们那时候场馆，我们游泳到万体馆，射击那时候还要到那个闵行 的 京 都路那边，京 都路那边。有时候后来是自己盖了那个射击馆了，我们早上一般起来先是一个初早操，基本上就是6到8公里，然后呢从梅龙骑车或者是跑步到万体馆，到了万体馆以后先是练那个水上路上的那个铁片拉力、等重机拉力那种训练，就拉力 练力量， 练完拉力以后就是万体馆的那个坎，那个游泳馆内侧里面的看台100圈， 在 100圈啊， 100圈，这个100圈不是光跑，是要跳，跨步跳、双脚跳、踝关节跳，完了以后下水，我们一个训练游泳，大概在我们游泳的量不大，大概在2000到3000左右，然后回梅龙休息， 休息一下， 吃饭以后2点开始练击剑，练到大概4点半。下午的正式的一堂跑步课开始，就是计强度的那种跑步课， 就一天都要跑3次 啊，基本上那时候就是这样的。然后好了以后洗澡吃饭，晚上7点开始练射击，练到9点半休工。 那你们马术到哪里去练 呢？那时候上海没有马术的，没有马场的。 那你这个项目怎么办呢？ 我们就定期到北京去突击一个月，就赛前一个月去练马术。没有马的，上海没有马的。上海是1997年全运会之前，为了那个办全运会，在徐泾马场盖了一个马场，从香港大概运了大概30多匹马。那天运马的时候还是晚上，就所有的运动员穿好马靴、穿好马裤、戴好马帽、戴好手套 去接这个马， 去接马的那 有意思的。 那时候马没有马车的，没有现在这种运马车的，就是拿什么车呢？就是一个那个。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就解放牌的那种军用的车 啊， 它是后面是那个棚，把那个棚拆掉 啊， 装2个木板，中间隔开，2个马骑牵上去，然后从虹桥机场 开车到徐泾马场，我说你白天开也就算了，好多人都看着还羡慕一下，晚上开谁也不知道。 嗯， 所以说这个 当时条件还蛮艰苦， 条件蛮艰苦的、嗯。但是我们那时候已经很好了，他们那时候训练马术要到山东一个犄角旮旯的地方里边去，那个地方就是你要买东西是要骑着马车去买。就是一个星期或者一个月出去买一点回来是那样， 回到原始时代了。 对的对的， 八几年他们那个刚武校成立的时候就是这样。 那现在崇明基地的话有几个？ 现在崇明现在基地有田径场，有击剑馆，有自己的那个射击靶场。 嗯 嗯，包括那个离我们大概这边开车过去10分钟有一个马场，我们是跟他们合作的。 哦、 嗯，所以说现在训练很方便。后来我们那时候训练马的时候到徐泾，就是等于是说从徐泾马场我们要跑步跑回到新庄游泳池， 嗯， 然后游泳。 徐泾到新庄也蛮远的， 20多公里。 对啊， 20多公里，然后游得好那么坐车回去，游得不好再从新庄 跑回来， 跑回梅陇。 惩罚这个是 就8公里，就基本上是30公里左右。 就你说的这些量我难以想象， 我觉得它这个项目比铁人三项还难。 那时候他们就说呀，那个练武项就像从鸡叫练到鬼叫，早上鸡叫的时候出去了，晚上鬼叫的时候他回来了，基本上就这样。 还有一个称号就是万能人。 对 对。 之后钱振华又是怎样从最开始的对项目一无所知，甚至训练的方式有一些抵触，之后逐渐的慢慢上道，并且成为在这项运动上面开创亚洲纪录的选手呢？在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通过帆船奥运冠军徐丽佳制作的人物访谈节目《体坛佳音》来了解现代五项运动员钱振华的成长经历。 新生读人更进一步，北京广播大厦演播厅专业融媒体直播空间， 以广播及设备技术护航，满足企业产品发布、企业推广、在线直播等需求，可举办线上论坛、发布会等活动，打破时空人数限制，提供标准化直播方案和技术服务，深度一站式满足企业活动直播的场地、技术、服务等需求，专业高效、安全放心。 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冬季取暖有妙招，安全健康第一条， 还要低碳与环保，行动起来最重要。 减碳排，创文明，供暖季，我行动。 首都文明办诚邀您参与微蓝北京宣传活动，献出环保微力量，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以上为广告时间。 这里有您最关注的球队， 打门要进了。 这里有您最喜欢的球员， 该进攻的进攻，该投的投，该突的突，果断自信。 这里有您最想听的观点， 这充分说明什么？技术是硬道理。 观点交锋，明星时间，球迷乐园，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 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体坛夜话，我是林苑。今天我们由帆船奥运冠军徐丽佳和现代五项世界冠军钱振华之间的对话来了解现代五项这个项目。作为中国选手在现代五项这个项目上的优秀代表，钱振华也和徐丽佳一样有3次奥运经历，为我国选手在项目上取得突破。 那这5个项目你觉得最难练的是什么项目？ 其实我蛮突然的。 嗯， 我就是说，就是每次教练员一开始在教的时候，我就自己会琢磨他这么怎么省力。 嗯， 因为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力量是有限的。你如果每个项目全都是100%投入的话，那你一天练下来，不用教练布置计划，你练几个项目就死掉了。所以当时呢，我就是比较偷懒的去，上海人讲寻巧开， 嗯， 哪能偷懒，哪能用。怎么样用最简单最精炼的办法去学会，乃至就是我能够提高。所以当时那个自己反正射击是一开始也不会，从来没学过，就是男孩子拿到枪的这一瞬间第一个感觉就是我赶紧装子弹，我要激发，我要扣出去。然后呢，教练员呢在前半年是不会给你一发子弹打的 啊，那就对， 就是对墙举敬礼， 就是重复重复再重复的这个动作，就是每一次动作就重复重复再重复，就半年， 无聊死了呀。 哎呦，看着老队员打，有时候真的是、 眼红啊， 就想过去摸下子弹，哪怕就是说开两枪放放气，我也感觉很舒服了。就但是那不可能的，就是一把枪，而且我封到的那个枪还是比较破的那种，人家都是装那个气瓶的枪，我是那个拉的那种，就是压缩自己就是弹簧压缩的那种枪。然后其实最难练的当时还是马术，因为就条件不好嘛，基本上没有这个环境，然后所以说，而且你要到那个北京国家队那边去训练的话，你小队员轮不到骑马的机会，也就老队员骑完以后啊，你那个过去把那个马溜一溜，你才有机会上马去走一圈溜一溜，然后就感觉感觉。所以说第一次骑马比赛的时候比的是一塌糊涂。 那就是在哪一年是去到北京跟国家队一起练了？ 那个九五年去的，九五年第一次去北京，第一次真正看到所谓的马，就是比赛的马，就是我们想象的马跟其实真正那个我们在那个比赛当中的马完全是两个概念。 有什么区别？ 它高，很高很高、 比赛的马高， 对，比赛就是我们比真正比赛的马，它那个从那个后脊梁那边一般最高的可以到1.8米左右，1.7米多、1.8米左右、就是说你这个马就是我当时还不是人很高的，就1.7米多的人、就是这个马就是在你的眼前的，而且你都不知道，如果没有这种凳子什么的，你就不知道自己怎么上去，很 怕吧这样子去骑这样的马。那个时候 一开始他不会让你去做一些什么快步啊跑步啊， 就先骑起来， 就只不过让你去走，就你的资格只能走，然后教练是什么、偶尔的给你开，就是说 指导， 老队员这种练这个练的差不多了，这个马今天这个状况，以前我们训练这个去人家那个是要交费的，就是一堂课老运动员练得差不多了，或者是今天老运动员那个这个 休息， 不是他那个训练量不是特别大，那拿过来给你骑，给你骑骑什么呢？就是骑在马上，双手侧平举，不能拿缰绳的，双脚都不能踩的，就是光这样颠，就快步颠，40分钟。 这也很累的， 蛮耗体力的。 对啊， 这个不是耗体力， 平衡。 这个是练你在马背上这个协调性 感觉。 这个颠下来以后，真的浑身就不是自己的，大腿内侧磨掉的，磨皮都磨掉，这个膝关节小腿。 穿的护具也没有用。 对，当时的那种马具也差，不像现在这种什么欧洲之星的这种一套一套的这种马具。当时的国产的那种马具。包括我们这种靴子啊都不是很正规的，我当时刚学的时候没有马靴的，都是老运动员就是说借给你穿一下，你就套了一个鞋上去，就是这样的。因为 那九五年进国家队，96年 没有，九五年没进国家队、那时候只是到北京去训练马术、还不是进国家队， 对，没这条件，只能去北京练了、 那96年有人参加奥运会？ 九六年亚特兰大我们没有， 中国没有、 没 拿到资格， 没有， 之前也没有， 之前有88年汉城，92年巴塞罗那，是我那时候击剑教练张斌他去的。 那时候他名次怎么样？你的 当时那个名次就是说你只要是我五项联盟协会的就可以派一个人过去，就是几百个人打比赛、就是他们那时候是5天打5个比赛， 奥运会也可以有那么多人参加的 啊，当时的奥运会人数就是这样的，而且他们的击剑从早上6点多一直打到晚上11点多，就几百个人，你想几百个人要打一个一剑的那个大循环的话，那你这个轮次轮下来就是很长时间，所以说那时候他们是5天比赛 啊。 九二年结束，就全运会结束以后变成是2天半局比赛，就是5个项目分2天半。然后九五九六年就改成1天比赛，就从早到晚1天比赛。 压缩了， 所以他要控制参赛。 对，所以说我们现在那就前两天刚那个昨天那11月7号刚结束的那个巴黎的那个会议上面，现代五项现在最新的日程出来是90分钟完成比赛。九十分钟完成比赛， 5项。 对的，他现在就是等于是打第一轮预赛，然后再打第二轮复赛，最后进决赛12个人，20分钟马术。十分钟的那个游泳，然后 20分钟的那个 跑步，跑射连项吗？ 击剑 啊，击剑啊， 还有擂台，半小时还是什么具体我忘了，最后是15分钟的跑射，他就90分钟，所有连带换装备什么的全都在里面，1个小时、1个半小时里面完 成，就连续不停的， 对的，对的。所以说现在的比赛规则是越来越 紧， 更紧凑。其实也 因为它其实要适合到要奥运会的转播，你必须要90分钟完成。 对的，很多现在羽毛球什么都在缩短， 不然就要被踢出这个奥运会的大家。 对啊，好在现在你现在五项还在这个大家庭，多少次？ 之前好像我听说传言说是要被踢出去 了。从2000年开始 啊，就一直传。 2000年、04年、08年、12年、16年，每回奥运会这个要设项的时候，就是五项要砍掉。 为什么这个项目老是要挣扎在这个边缘呢？ 你受众面小呀，没有转播的， 难度大，而且 就像那个奥林匹克，它有一个专门那个转播的那个 OBS， 哎，对，他就对你这个项目，你能给我产出什么效果？我转播这些广告牌怎么样？对他来说，我的广告位就是我要赚钱。嗯、他你这个项目赚不了钱的话，我干嘛要去？嗯、 对，而且可能参与也是比较小众的这个运动项目。 你总共加一块，男36，女36，最早的时候男24，女24。你24个人，你能带来什么效益？带不了什么效益。 嗯，那你是这个项目的从业人员，你慌了，哎呀，要淘汰了这些。 但是我跟你说，把那个从那个生死边缘走出来的时候，我都觉得很正常，因为其实现在五项的那个后台的有很多一些因素在里面。 嗯， 首先第一个，他是顾拜旦自己一手创造的，嗯、就是 历史因素。 奥林匹克之父， 对、嗯、他是称之为这个最完美的项目。所有的现代五项，所有的那个28个大项里边，只有5项是海陆空水一体化的，全方面立体的。第二个，那个小萨马兰奇，就萨马兰奇的儿子，是我们协会的名誉副主席。 嗯， 他自己很喜欢，会玩。 对。而且我们还有一些摩洛哥的一些亲王在里边，所以说呢、嗯、这个项目呢，再加上我们那个舒曼主席，他跟巴克的关系也是不错的，都是德国人比较聊得来、嗯、所以说呢，就是当时就是好几次，因为我记得最多的一次就是12年伦敦结束了以后， 嗯， 就是我也去参加了那个现代五项的世界的年会，当时呢就是说要弹劾我们的当时的那个主席舒曼，就说他这个不作为怎么样这样。后来直到就是听到了有一个大家奥林匹克大项要改了以后，大家都不敢出来选这个主席了。 嗯， 因为他跟那个之前的这些各个单项的他不是都要投票的嘛、 嗯、 他跟各单项的人关系都是不错的，所以说后来他接着做了一做，你看一做到20年，又是8年，等于是打我既是从事现代五项，他就做主席，一直做到现在，都20多年。 所以说还是要进行一些规则的改革，比方说缩短到这90分钟来保留住。 对的。 那我们还是来聊聊钱振华这个3届奥运的经历吧。嗯、 是的，很少有人能参加3届奥运会的。 会的。那我们还是请钱振华再来跟我们聊聊你过去的3届奥运经历吧。 从2000年、04年、08年。第一次去参加奥运会，其实说句实在话，自己也没想到，因为当时我是98年进的国家队，99年第一次去参加那个世锦赛，然后当时也就参加过98年一次亚锦赛，对所有的那种洲际比赛其实并不是特别了解，只是局限于在那个国内赛事，而且当时国内赛事只有每年一次锦标赛，没有什么冠军赛这么多的比赛。我记得当时那个2000年，我们男队和女队，因为女队的相对2000年是重新恢复了那个奥运会资格嘛，然后就是说他们对女队这边一些老运动员的付出啊，这种就是还是抱有很大的期望，所以说认为他们能够拿到那个资格还是希望比较大的。但我对我们男队基本上是 半放弃， 就等于是你们也就去 都 回 归了， 啊， 只有在鼓浪屿回归了。但是呢，那次比赛真的是把整个五项，就是第一次把整个五项发挥到极致的那种感觉，就是射击打了一个187环，游泳游了一个2分3秒，然后击剑24个人打23箭，我赢了18箭， 嗯， 然后那个马术是1100分满分，我打了一个杆是1070。当我们是让步式出发嘛，就是之前的那个成绩换算成秒数， 嗯、 我等于是750米一圈， 我第一圈跑完了以后，第二个人才出发。就当时这个就是稀里糊涂跑回来以后，哎，自己就是亚洲冠军了，个人冠军。 啊， 这个教练就说：“哎，你这个拿到奥运会，拿到奥运会资格，当时真没这个概念，就是资格的。 而且年纪这么轻，对吧？ 而且当时这个成绩打出来，等于是当年的世界排名第二的成绩，5638还是5600多少，我忘了。 这个是奥运前一年还是前几个月？ 就是2000年， 当年， 当年。”就是奥运会当年的这个成绩， 资格赛。 然后就是当年等于是1999年的，它是1999到2000这个赛季跨年度的这个积分，然后去拿资格的嘛。 哦。 当时那个就是德国的啊，不是匈牙利有一个很著名的那个 Gabor， 他很帅，很那个，他那时候就是积分比我高，就是总分啊，我们五项有总分，五分比我高。然后去参加奥运会就不对了，因为第一次参加奥运会完全是没有任何概念的，就是洲际比赛也参加的少，到了奥运会以后，这么大的食堂，这么大的食堂，这么大的那个村里面全是运动员，各个国家的，这个就像那个占领一个插一面旗帜就占领一块地方一样的，哎呀，这个而且所有的东西你就感觉跟你综合性运动会跟全运会完全是两个概念，啊，进去以后新鲜感这种，反正蛮上头的， 嗯， 而且呢那时候年纪还小嘛，然后对这种比赛的经验也不是特别足，然后就前一天晚上脑子里面想的各种各样的最后结局，打得好怎么样，打得不好怎么样， 想法太多， 对对，想，包括 睡不着， 根本就没睡， 一晚都没睡。 我们教练还说了，他说：“你说我打呼的，因为我跟我们教练一个房间嘛。”他说：“我说，他说我打呼的，你先睡，睡完以后你睡着了，我就那时候带着那个 MD 的那个 CD 的那种耳机、 嗯、 啊，放呀、啊，来回倒，来回倒，来回倒，电池我都换过两节，就是没睡着。” 那可想而知，这个肯定影响发挥的呀。 对，第二天上去以后，那个。出事情了，就是第一项射击它两扳机嘛，它一个扳机是这样的， 嗯， 我们一般要测试扳机的分量就不能低于500克，它一般就挂在这个上面，能够不响不激发那就证明合格。那个老外很坏，他把所有的扳机分量量的那个砝码放到这个地方，杠杆原因里嘛，这个地方肯定性永远都挂不上去，结果直接被罚200分。 他是针对你吗？ 我不知道是不是针对我、 嗯、 我不知道针不针对，反正他肯定是这样去做了。至于针不针对我说我也不清楚， 这个没证据也不好去说。 你也别去说、 啊、 你也不能说这个、 啊、 你是看着他成 功，我是看着他这么做的，但是我当时不知道他这个做的这个原因是什么、 嗯、 而且我也不知道他这么做会让我导致这个枪不合格， 也没经验 啊，这就是没经验、 啊、 因为一般我们的枪扳机就是调完这个分量以后一般是不会动的， 嗯， 除非你是恶意的需要去搞的，那是另外一回事。 大型赛事这种事情 不会懂。 那如果说碰到你后来比较有经验了，你看到这一幕， 啊、 我会跟他说， 就是我跟他说，你要放到这个、 哦、 放到这个槽上面，而不是放到这个头上面。放到头和放到槽完全是两个概念。 感觉不应该是。 后来结果就是扣分， 扣200分啊！ 啊 总共才5000多分，你说200分，当时就等于是4秒1分的话，等于是50秒就没有了。 对，一上来就扣分。 嗯， 哎呦。 然后在其他的比赛，这个第一个比赛一影响以后，你整个心态全身是崩溃的，就是稀里糊涂的一路上 很懵。 对，然后那个抽的那个马，那说98年才到国家队正式起骑马，也没参加过什么比赛，对国内的马匹和国外的马匹根本就不了解。上去骑了一个马以后，连续摔两次，骑了个0分。 哎呀！ 然后24个人24名回来了， 就在骑马之前，其实还十几名。 差不多，反正也是最后 是倒数的、 啊、 然后这个场景最落寞的就是人家在闭幕式的时候，我们刚结束比赛，然后拖着箭袋往奥运村走的时候，就是别人在欢呼的时候，你这种场景你可以 沮丧的心情。 哎，这个 对，因为他们现在武相这个比赛 都是 在最后一天结束，对， 所以人家在那边闭幕式有说有笑，开开心心。 你都没去了后来？ 没，我是2008年唯一一次参加一次开幕式，参加一次闭幕式，三届我都没参加。 哦。 就最晚的一波去。 心情也没心情参加。 这个、 嗯、 这种、 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然后04年那个奥运会也是很逗的，就是04年出征，就是参加亚锦赛拿那个资格，因为我们一般是亚锦赛资格好拿。 嗯、对。 拿亚锦赛资格的前一个月还是两个月，我在佘山跑步的时候，为了让一辆车，直接脚就骨折了，打了5天石膏就拆掉，就开始训练。 5天就拆掉了？ 5天， 这个太厉害。 然后在北京那个跟我们教练就急了，我说我真的是不是说我多偷懒，但我偷懒我承认，但是这个真的是疼，因为他骨折的是这个位置上面往上掰的骨折的，就是等于你每跑一步的时候就把这个就骨折的那骨折线再撕拉一下，所以说当时买了1000，他们还很好的买了1100多块钱那个跑步鞋。 算好的跑步鞋了， 全气垫的，没有用的，一点用没有， 还是痛。 什么找上海市什么气功协会的大师给你 没有用啊？对。 那雅典之前如果没有那一次受伤的话，自己可以蹦个第几名的成绩去呢？ 我2001年的时候已经拿世锦赛前八了。 那至少我觉得奥运会前八。 零三年也是拿前八，拿第6了。就是我至少能够往前八里边去蹦的， 就第一集团了， 对，不至于就是最后比到第10几名。但是呢这个东西呢，我就觉得这个人的命是没办法的，就你就这个命，老天爷把你脚弄骨折了，但是奥运会资格给你，你能打奥运会，但是你奥运会拿不到好成绩的。然后这一次嘛，就等于是 当时国内没人跟你竞争的这个项目，你就是你最厉害的。 没有，后来我是在世锦赛拿了一个个人第4进的奥运会。 哦， 就是他两种方式，就是要么是亚锦赛的前2名，要么世锦赛的前9名，各个洲际比赛的前2名，再加上那个。 那每个国家只能有一个人吗？ 每个国家只能最多有2名 啊。 然后呢，他那个根据世界排名最后递补上去。 嗯。 那如果我亚锦赛没拿到，亚锦赛那次是在中国在巴黎队比的，两个韩国人拿的那个资格，那就等于是。我们亚洲那时候要在世锦赛拿到前8，这个 很难的， 很难的。而且那次后来也就是上去后面就 顶下来了 、然后就拿了一个第4嘛，直接 你脚不好跑步肯定跑不快， 但是前3项发挥的好，前4项发挥的好，就脚骨折了没办法的嘛， 就跑步最后一项是吧？ 跑步是最后一项，被人我是第2个出发，第二第3个出发，然后最后是第4个回来，还好，因为之前拉开的比较多。 那最后再来说说这个北京奥运会，其实是你离领奖台最近的一次。 那个2008年，其实说句实在话，一开始也没想过真的会能够拿到资格，在日本打那个亚锦赛拿资格的时候，也是第5名拿到的。拿到以后嘛，反正2007、2008两年比赛打的是一塌糊涂，差点那个世锦赛那个个人都没进决赛。然后这个上海这边是挺帮忙的，从击剑队派了教练、运动员、保障科医，包括上海调来的跑步教练、队医、科研人员全都调过去了，就为了最后保障这个怎么说呢？人生总会不是圆满的，如果全都完美的话，那这个人这一生就过去就没什么了，要有点挫折，要有点坎。 感觉钱正华还是心态非常的好。 我这个人当时前3项排下来的时候排第1嘛，并列第1嘛，然后第4项码数砸了，而且这个码数中间出现很多就是我在自己这么多年比赛当中从来没有碰到过的这种，就是突然之间马伤掉了，要抽另外一个马。而且 没时间适应来着。 不是没时间适应，是我们马匹本来就是抽签的。但是呢，这个抽签呢，就是整个把你的这个上场的顺序和那个全部打乱了。就是原先我是排名倒数第2个上去骑，或者是第1轮的倒数第2个上去骑，然后我有时间充足的时间去休息，或者是考虑其他的下一步的跑步的或者什么样的。但是这一个打乱以后，把我的顺序一弄，就等于是说后来嘛，因为之前2004年骨折的时候，2005年还是这同一个地方再骨折，就是奥运会回来以后，就变成成年旧伤了。后来觉得跑步就是一直就是 弱项了， 对的，因为之前在意大利那个2003年世锦赛跑步的时候，3000米也跑到9分36秒嘛，而且是混合路面，有沙地、有水泥地、有柏油路面，当时那个成绩是在整个决赛32个人里边排第11还是第12，还算是中上游的。 后来脚骨折了以后就再也没见过，就是永远都是第三十三、三十三、五、三十六几个角度去看这个跑步。 当时离这个领奖台差多少？ 哦，我离第三名大概也就从这边到门这个距离吧。 啊，那就是十米。 没有，就我到 啊，那三四米的是距离的。 对， 哇，那太可惜了。 不过还是真的能感觉到钱正华自己的心态非常好，而且现在还是在圈内为这项运动、为上海的体育事业在做一些贡献，所以希望未来能够找时间我们再跟钱正华再好好的细聊一下您个人的一些体育生涯的一些经历，以及你现在在做 向你学习 没有我们彼此 你俩都参加了，你们俩加起来参加了六届奥运 啊，对我们再好好看谢谢钱正华。 全世界有无数多的路口，相遇相伴相爱容易吗？人的一生。 也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体坛夜话，同时要再次提醒各位，北京广播电视台年终巨献大声喊新年好，跨年迎冬奥，一起向未来系列活动全面开启。12月1号至31号期间，您可以登录听听 FM 客户端参与2021声音记忆投票评选，从反映时代印记和国计民生的30条音频当中选出最打动您的那款，同时参与留言和直播互动，还有机会抽中现金红包精美礼物。时代有我，快来听听为感动您的声音投票吧。 带我走向远方，从小到大只有崎岖的路，沉默的一直踏遍万水千山，每个成就都有珍惜的理由，值得一生岁月的守候。我忍受过多少阳光灿烂下的冷漠，才勉强让岁月平静而坚强地流过。我向往过多少别人挥舞的双手，才在微笑的泪中拥抱了我的梦。我经历过多少多少内心的挣扎，才蜕变成今天勇敢的自己。我尝试过多少超越自尊的失败，才等到了辉煌带我走向远方。做勇敢的自己。 这一年我们实现了曾经的梦想，却发现梦想之后是新的起点。这一年我们抵达了曾经的远方，却发现远方之后是星辰大海。来路还在脚下，未来已在眼前。大声喊新年好，北京广播电视台跨年融媒体特别行动，冰雪逐梦，一起向未来。 我是评书演员温振新， 我是评书演员林瑶。我们作为非遗项目的传承人，对冰雪运动的热爱，对北京能够举办这么大的盛会激动的心情和您各位是一样的。 我们想用自己最擅长的评书艺术形式来给大家讲一讲冬奥会的历史，讲一讲冬奥会里的这些项目，以及作为北京赛区之一的延庆区人民